由于完全手动，没有电子帮助，属于纯机械结构，故障率也要低得多。如果下大雨，车辆需要涉水时，手排挡车辆操作得当的话，更加不容易熄火。面对复杂的路况，驾驶的变数更多，也许自动挡车将会霸占车市，但是我相信有这些热爱享受驾驶的车主在，手动挡的汽车在我国也不会真正消失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969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969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 请你给